可可以，哪怕你说不愿意。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就算没有了光也开不出花朵，想永远不愈合。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就算所有的爱都必须割舍，也不会让你挣脱。我不许你离开我。什么都可以，哪怕你说不愿意。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就算没有了光也开不出花朵，伤永远不愈合。我不许你离开我， 来自于赵英俊为电影《南极之恋》创作并演唱的推广曲《不许离开我》。2004年，赵英俊参加了《我行我秀》，进入到音乐圈，在歌坛却并没有获得更多机会。后来是跨界当起了演员，直到徐峥发现了他的音乐创作能力，邀请他参与到电影《泰囧》的音乐创作中来。借着 OST， 他成功逆袭，通过《好声音》成名的歌手陈冰，如今他已跨界当起演员，在电视剧《见习法医》当中担任女主角。那这首林秋离、林度作词、刘洲作曲的《如果不是你》，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情歌，而是陈冰特别为父母而唱。每一位远离家乡的游子，家是内心最坚实的力量，所以歌词当中这样唱道：如果不是你，爱无声无息；如果不是你，路失去意义。 少年的 停了呼吸，童年远了，是否还来得及？半梦半醒，数十载的光阴，颠沛流离，我不能没有你。如果不是你，谁能放纵我越飞越高？如果不是你，回忆怎美好？那年如果不是你，用温暖怀抱哄着我睡着。如果不是你，谁会 这首《如果不是你》，接下来是宋玺为电影《红海行动》演唱的推广曲《春风的话》。看似和贺岁氛围格格不入的这样一部军事题材动作片《红海行动》，赢得了高票房，也赢得了好口碑。说到宋玺并非专业歌手，90后的他呢是北大学霸，曾经是身为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和战友们一起在亚丁湾执行过护航任务，打跑过索马里海盗。这样的人生经历由他来演唱这首歌意义非凡，更能代表当代军人的心声。 You 首《春风的话》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带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新歌，又是一首 OST， 这是汪小敏为电视剧《出狱在光年之外》所演唱的片头曲《我的梦》，唱的是青春追梦的故事。唱而优则演的汪小敏还在去年主演了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 我的梦，我的梦，闪耀在光年之中，云海里相逢，注定了冥冥之中。一起找应许之地，相约在光年之际，我答应你。沿着梦出一道光，为明天做翅膀，蓝天白云流动在光年之中，我看星空在闪动，你看我笑得多放松，我们这样迎着风说未来。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多好啊！我的梦，我的梦，又落在你的手中，云海里相逢，注定了冥冥之中，一起找应许之地。我答应你，沿着梦出一道光，为明天做翅膀，蓝天白云流动在光年之中。看星空在闪动，你看我笑得多放松，我们这样迎着风说未来。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多好啊！我的梦，我的梦，又落在你的手中，云海里相逢，注定了冥冥之中，一起找应许之地，相约在光年之际。 悲伤的话飘得真快，忽然心情垮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真心之外，不住真爱，只会的爱，爱爱，太多语言会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 信是他是后来，那时你并不懂他的病态。也许唱一点孤单，之后你才懂他多坏。想念之外，我明白爱是一场灾。在怀念之外，我应该忘记一些爱。别命运说快快快，别再问我未来，我的地图没买。我会忘。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to find out a day. Is there some light turning round and round? It's like the photos until end. His face is wrong, no hearts in their bodies. You don't know everyone lived the same day by day. 这还是你熟悉的那个快女刘星吗？那这首歌代表她音乐最初的模样。十几岁组乐队的刘星对 Guns N' Roses、Nirvana 后我 Michael Jackson 乐队的作品非常着迷。在音乐路上曾经迷失的她，用年少喜欢的风格提醒自己不忘初心。那这首歌曲 The Lonely Reverie 也是探讨都市生活当中的一种孤独感。下面这首歌刚好也是跟孤独相关，名字就叫做《你的孤独》，演唱者是一位新人，2017年参演偶像剧《极光之恋》出道，那今年是跨界进军歌坛。这首单曲以习惯去掩饰孤独，诠释出内心那份落寞。这位新人就是朱晓鹏。 也许你现在仍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然而你却能独自一个人，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做梦。孤独虽暗流漂泊，也毫无抱怨，在每一天每一个漆黑的夜晚，不再害怕终变成无畏，简单的最美。谁的青春保佑过一生，沉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独自中途难以回味，学会伪装。 装自己独孤一人坐席，你的孤独虽败犹重复，习惯了孤单，习惯了心底的另一个人，另一个脆弱，另一个不安，习惯孤独，像夜的辛苦终变得宽泛，在恍然间失落间自嘲的灿烂，不再期待换一种姿态与时间交换，谁的青春没有过遗憾，呼吸深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中途难以回味，学会伪装自己，独孤一人坐席，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呼吸沉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自中途难以回味，学会伪装自己，独孤一人坐席，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也许我只能独自一个人，一个人孤独，一个人感动。 这时间变化，他的爱曾是他的信仰，偏偏痴情人多断肠，日子里的那些负担，但一切都会好的，你记不得你做过的梦，却又一直在做梦，我的身边高朋满座，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我，他还是厌倦了自由，也得罪了寂寞，日子里的那些不甘，但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多少不同的面孔，走着不同的梦，有些梦有始无终，可何时轻松，谁的坚持不是死撑，有多少紧握的拳头，多少忘不了的痛，多少笑容的背后，又有多少 作，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我，他还是厌倦了自由，得罪了寂寞，日子里的那些不甘，但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多少不同的面孔，做着不同的梦，有些梦有时无终，可何时轻松，谁的坚持不是死撑，有多少紧握的拳头，多少忘不了的痛，多少笑容的背后，又有多少的伤口，给自己一个理由，在我脆弱的时候，相信明天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来自歌手齐一。简单质朴一直是齐一的风格，身为民谣歌手三十而立的他，大多作品都是对于平凡小事记录以及对于青春的审视。齐一这首《一切都会好的》，金虎是2014年中国好歌曲参赛选手，后来又转战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他推出的首支单曲，由他本人参与创作，嬉皮的摇滚，富有张力的演唱，透着他鬼马的一面。阿怪是谁呢？其实就是金虎心里当中的自己。 你是阳光，我是水，一见到你我就分解，气温升高，蒸发在你的世界，你是花儿，我是叶，因为有我你更美，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 happy， 山和繁华云烟，黑了肉之夜，我什么也不带走。Oh, 那狂风，那不知吉凶的我的前程，什么也不能让我留下。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